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美哲。今天是2015年12月20号星期日。昨天北京已经启动了空气中污染红色预警，将持续到下周二的晚上。这期间机动车牌尾号实行单双号限行，今天是20号，双号车行驶，单号车限行。下面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继续，环保部门表示提前启动红色预警效果显著。 京津冀互通卡下周五开始启用。 北京新增120家定点医院，下周一开始可持卡就医。 印度尼西亚一艘船只昨天沉没，船上载有上百名乘客。 大约在8点20分左右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顺义首届冰雪温泉狂欢季开幕，将持续到明年2月份。 2016世俱杯今天迎来了决赛，广州恒大将冲击第三名。 大约在8点35分左右，请听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一位是带领居民们进行环保维权的律师黄小山，还有一位是组织打工者举办北漂春晚的石文君。欢迎您稍后收听。 今天我们也将继续互动环节，今天的问题是京津冀互通卡将在下周几开始启用呢？短信您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美哲、李瑞早晨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中度到重度霾，南部重度霾，早晨有雾，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白天最高气温40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5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250到270，空气质量为5级，属于重度污染。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鲜资讯。 头条资讯，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北京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继续，空气扩散条件进一步转差，以偏南风为主，并且湿度较大， PM2.5 易于增长，预计全天都将处于重度污染水平。 不过呢，明天上午时段，北京北部的部分地区受到弱高压系统的作用，湿度略有下降，扩散条件有所改善，北部地区部分时段浓度将有所下降，但是市区和南部地区扩散条件一般，明天全天空气质量预计仍维持在重度污染水平。 昨天呢，北京尤其是北部地区啊，依旧是可以看见蓝天的。那么有市民就疑问了，这真的是污染天的景象吗？ 环保专家表示说，污染程度并不能通过能见度以及蓝天来判断，需要根据具体的污染物监测数据来判断最终的污染级别。 不过昨天北京确实没有达到五级重度污染水平，根据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的数据，昨天北京全市处于四级中度污染水平。有市民疑问，根据规定，红色预警的启动条件是五级重度污染连续三天以上，那为什么在昨天而不是今天达到五级重度污染之后再启动红色预警呢？ 环保部门解释说啊，昨天一早启动的红色预警措施起到了减排的效果。专家表示，提前启动红色预警效果显著，城市中心区 PM2.5 浓度预计下降了15%到20%。 另外，由于雾霾天气，室内也存在污染。据了解，北京地铁的各个车站也及时采取了措施，将站内通风由进风转到了排风模式。 那么地面交通上呢，周末的交通高峰在单双号限行下一路畅通，市民大量原定周末出行或推迟或取消，各条高速公路进出京方向都保持了畅通。但是呢，昨天依然有部分机动车驾驶员是违反了单双号尾号限行的措施，行驶上路了。 那昨天呢，市公安交管局也实行了高等级上勤，共查处违反单双号行驶的车辆2.23万辆，现场查处违反上路行驶规定的渣土车、混凝土罐车、砂石车等重型车辆633辆。 交管部门也特别提示啊，红色预警期间除了昨天限行时段为早7点到晚上12点之外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2号晚上的12点之前，都是早晨3点到晚上12点限行，限行区域是全市行政区域内的道路。 有专家指出，在这种不利的气象条件之下启动应急减排措施，其实有点像休克疗法，全面降低了社会运行的强度。但是从长远来看，还是需要产业转型升级、能源清洁优化等降低正常运转下的排放强度。从国际经验来看，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工程，要30到50年才有根本性的改变。 好，新鲜资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今天起呢，北京市的139条京津冀一卡通互联互通试点公交线路具备了试运营条件，12月25号，也就是下周五开始将启动试运营。目前呢，京津冀一卡通这个卡已经出炉了，持卡人在北京乘坐公交仍然可以享受5折优惠。 需要注意的是，现有的一卡通不能互通使用，只有办理新的互联互通卡才能在3地使用。现在北京167个一卡通公交办卡网点，还有一卡通东直门和西单营业厅都可以办理北京互通卡业务。 这一条还是交通方面，我们来说说啊，8通线南延线路全线仅设环球影城一站，未来呢可在此与7号线东延会师。那么这是最近公布的环评公告当中显示的内容。 公告中表示，8通线南延线路西起既有的8通线土桥站，终点是规划的环球影城，线路全长约4公里。8通线南延和7号线东延两条地铁线路将满足未来环球影城近一半客流乘坐地铁的需要。 另据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的规划部门也正在考虑 S6 线与7号线在环球主题公园实现换乘。 好，新鲜资讯，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新增120家定点医院，明天开始可以持卡就医。这是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近日发布的公告。 这120家定点医疗机构呢，大多是社区卫生站和对内开放的医务室，其余是对外开放的医疗机构。比如说有北京鹤年堂中医医院、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北京东区口腔医院等。 需要提醒您的是，医院开通持卡就医并不意味着参保人员就可以马上拿着社保卡去挂号，在这之前还需要先做一个医保定点的更改手续，其中中医和专科等定点医疗机构不需要选择即可直接就医，其他医院则需要选定为自己的医保定点之后才能够享受报销的待遇。 在职参保人员需要更改定点医疗机构的，可以直接向所在单位或企业提出申请，由单位在网上进行变更。退休人员和居民医保参保者可到街道社区或参保部门申请改变自己的定点医疗机构。每月5到25号间可以办理医保定点医院变更手续，变更医保定点24小时之后生效可用。 再来关注一条医疗方面的消息，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发起的金童癫痫关爱基金昨天正式启动，将为家庭特别困难的癫痫儿童和久治不愈的癫痫患儿提供医疗救助，同时启动生酮饮食疗法体验馆，为癫痫患儿家长进行培训。 据了解呢，这生酮饮食啊，是由高比例脂肪、低碳水化合物和适当蛋白质构成的食物组合，通过调整营养素比例来控制，尽可能的减少癫痫发作。由于生酮饮食在国内认知度较低，患者在接受生酮饮食的过程当中呢，往往是缺乏系统指导和培训。 因此呢，全国首家生酮饮食体验馆也正式开馆了，将给家长提供生酮饮食培训。预计在未来5年投入1000万元用于关爱癫痫儿童。 癫痫呢，俗称是羊癫疯，是一种大脑功能障碍的慢性疾病。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约占全球癫痫病患者的1/5。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 好，新鲜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清华大学化学实验室爆炸起火，导致博士后孟祥健身亡的事件。昨天，清华大学的老师和同学在事发现场摆放了鲜花进行悼念。北京市安监局官网通报称，事发时孟祥健正在用氢气做实验。 据海淀区安监局通过现场勘查询问当事人，初步确认这起事故是学生在做化学实验中发生的。安监局通报称，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截至昨天，在发生事故的和天楼外警戒线虽然已经撤除，但是仍然没有对学生开放。 事发当天，有清华大学化学系老师接待孟祥健的朋友时表示，事发之后有人员清点了实验室内的氢气瓶数量，但是没有发现问题。那么具体的事故原因还需要专业部门进行检测。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起事件啊，18号上午10点左右，清华大学化学系所在的和天楼231室实验室突然起火。事发之后呢，实验室窗户已被炸毁，玻璃碎裂，阳台护栏已经脱落，相邻的1、2、3楼外侧墙体都已熏黑。清华大学表示，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之中。 新鲜资讯的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一起突发事件。据新华社快讯，印度尼西亚一艘船只昨天在印尼苏拉威西沉没，船上载有超过100名乘客。 据新华社转引英国《卫报》的报道说，船只沉没的具体位置目前还不确定。不过也有报道称，印尼救灾中心已经确定了具体位置，但由于海浪太大，救援人员还很难抵达事故现场。目前伤亡人数还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是船上呢可能至少有14名儿童。另外，船上是否有中国游客，现在还不得而知。 对于沉船的原因，一名当地警方发言人表示，船只曾报告引擎在暴风海域行驶时遭遇了机械故障，但是船只当时应该仍然处于漂浮状态。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燕妮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中行外币兑换人民币有优惠了，每月1个优惠币种，12月英镑畅享超低优惠汇率，换外币找中行，详询95566或中行任意网点。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期，12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400123456期。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通黄路北向南方向，从永昌南路到黄马路车多；阳光街西向东向西方向，由潭西路到顺密路车多；东北望路由西向东方向，从马连洼北路到上地西路车多；东马路从西到东方向，从小红门路到大洋房路车多，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好，那么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之后是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顺义首届冰雪温泉狂欢季开幕，将会持续到明年的二月份。 2016世俱杯今天迎来了决赛，广州恒大将冲击第三名。 今天继续有互动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京津冀互通卡将在下周几开始启用呢？短信您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我们稍后见。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亲子主题信用卡邮储 BO 金宝亲子卡，为亲子消费量身定制，专享全北京儿童生活消费商户特惠，还有全方位多重专属权益。就现在带上 BO 金宝卡，和孩子玩转全京城吧。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典当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冰雪圣诞，来新燕纱帽感受温暖浓情，冬季服饰联袂酬宾，送上温暖有形心意。世界名品圣诞集市，囊括世界圣诞热销单品。12月24日晚7点，更有冰雪王国圣诞巡游，为大小朋友派送圣诞惊喜。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雾霾天气温馨提示：雾霾天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时请戴好口罩，归来需要清洗口鼻和双手，关注健康，共抗雾霾。 雾霾天气温馨提示：雾霾天气，户外能见度低，外出驾车请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关注健康，共抗雾霾。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甜色彩，清晨同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早上8点钟从这里开始。 资讯早8点，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8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早上的8点17分，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哲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8点。进入今天的旅游资讯，首先我们要来关注的是顺义首届冰雪温泉狂欢季昨天开幕，将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二月份。 新闻广播记者近续报道说，本届狂欢季将有近百场精彩的活动轮番上演，其中为了响应2022年冬奥会提出的3亿人上冰雪的群众性冰雪运动目标，顺义区凭借着亚布力、莲花山滑雪场等一流的冰雪运动资源，让游客享受冰雪运动的乐趣。 在本届狂欢季上啊，温泉游也是一大主题。与此同时，游客还可以享受到七彩蝶园、意大利农庄、欧菲堡酒庄等十几家高端旅游产品和特惠活动。 那么具体的活动内容和优惠信息，您可以关注一下顺义旅游的官方微信来了解。 下面这一条呢，还是和冰雪旅游有关啊，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日前，第21届吉林国际雾凇冰雪节在吉林省吉林市开幕。 新华社报道说，本届国际雾凇冰雪节活动丰富，游客除了可以观赏雾凇奇观，还能到举办过多场国际滑雪赛事的北大湖，还有刚刚打造的万科松花湖滑雪场来滑雪，或者是到长白山温泉带来泡温泉。 据了解呢，每年冬季松花江上的雾气遇冷成霜，凝结在周围树枝上，形成大面积的雾凇奇观。每年12月下旬到第二年的2月都是吉林观赏雾凇的最佳时节。 资讯早8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好，文娱资讯，咱们先关注一场赛事。今天2016世俱杯将迎来决赛日，欧冠冠军巴塞罗那将对阵南美劲旅河床队，争夺最后的冠军。 据新华社的消息，决赛的赛场上啊，曾经缺席了半决赛的巴萨两大球星梅西和内马尔都有望出战，与苏亚雷斯一起将组成巴萨最强攻击力组合 MSN 组合。 与此同时呢，广州恒大队将对阵东道主球队广岛三剑队。如果说恒大能够获胜的话，那么恒大不仅能够继续捍卫亚洲冠军的荣誉，更将改写中国男足的历史，成为第一支登上世界男足大赛领奖台的队伍。 那今天下午的3点钟，广州恒大将与日本的广岛三剑队来争夺第三名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下午的3点钟率先打响。而在今天傍晚的6点半，世俱杯决赛将会迎来巴萨和河床的碰撞。央视体育频道将会全程为您直播。可以说今天啊，球迷们可以过一个欢乐的周日了。 那文娱资讯咱们再来关注，中国电影再次无缘奥斯卡奖。 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说，第88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第一阶段入围的9部影片最新出炉了，分别代表中国内地、台湾和香港的《滚蛋吧，肿瘤君》、《刺客聂隐娘》和《破风》都没能入围。那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电影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之路再次铩羽而归。 第88届奥斯卡奖将于明年的1月14号揭晓提名，并且将在2月28号举行颁奖典礼。 说到电影呢，这个周五啊，电影《寻龙诀》和《万万没想到》是同一天公映。那这两部电影的上映呢，也让今年的贺岁档是终于迎来了第一波观影热潮。 据初步统计，由陈坤、黄渤等主演的盗墓题材电影《寻龙诀》公映第一天就收获了将近1亿6200万的票房，加上前一天850多万的午夜场，最终取得了近1亿7100万元的票房。 这个成绩是仅次于《港囧》2.11亿和《捉妖记》1.74亿的单日票房成绩，排在了华语电影的第三位。 而以西游为题材的万万没想到，昨天的票房也收获了将近5000万。 那么据北京晚报的报道说啊，寻龙诀公映之后，其特效获得了几乎所有网友的交口称赞。目前的寻龙诀的评分达到了8.0分，市场评价几乎都是正面。而万万没想到则被观众认为还是在炒老梗，评分只有6.4分。 一位网友写道，寻龙诀是国产电影好莱坞化的典型代表，技术上无可挑剔。那么特效呢，也有不少惊喜，剧情比较贴合原著，人物性格也立得住，是难得的没毛病电影，堪称是国产版的夺宝奇兵。 当然这个电影好是不好，大家还得去了电影院自己看完之后自己说了算。 没错。 下面这个还是和电影有关啊，最近武打电影《师傅》正在热映，今天下午2点，导演徐浩峰将做客王府井书店6层，和主演廖凡对谈当下电影创作的困境与突围及功夫演员的养成。 在活动中，徐浩峰还将就自己的新书《坐看重围》进行签售。这本书的写作正是源于作者指导武打电影《师傅》的感悟。 再来关注一下演出方面，今年是京剧大师张君秋先生诞辰95周年，本月27号在长安大戏院将举办一场名家荟萃的纪念演唱会。 张君秋先生是京剧四小名旦之一，也是京剧张派的艺术创始人。张派艺术声腔优美，对后世影响深远。 即将举办的纪念演唱会上，薛亚平、王蓉蓉、关静兰等张君秋大师亲传和再传弟子们都将悉数登台，为票友朋友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演出。 此外呢，12月26号到31号，北京琉璃厂吉古阁还将举办粉墨丹青秋韵传京剧大师张君秋生平艺术展，那么喜欢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 还是演出方面，今天孟京辉的戏剧作品《你好忧愁》将继续在蜂巢剧场演出。 《你好忧愁》这部话剧改编自法国女作家弗朗索瓦兹·萨冈的同名小说，这本小说是萨冈18岁的时候写出的小说处女作，发表于1954年，震惊了法国文坛，畅销近100万册，在法国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影响了法国整整一代人。萨冈也因为这部小说成为了法国一个时代的青春代言人。 跟小说一样，这部话剧呢，以最简单明快的语言表达了法国一代年轻人的心态，典雅而从容，同时富有乐趣和诗意，散发着淡淡的愁绪，将法语的优美展露无遗。 目前这部话剧还有最低100块钱的票，演出的地点是在蜂巢剧场。 好了，北京时间早晨的8:24，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八点，天气资讯。 好，早晨的8:24，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张庆元，请张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状况。张工您好。 哎，你好。 今天早晨起来啊，很多人发现这个天气的能见度啊，包括污染的情况可能比昨天更严重了一些哈，请张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北京的这个天气情况吧。 好的。今天早上的能见度呢是比昨天要差了许多。像这个我看了一下最新的这个实况呢，现在全市大部地能见度呢是在1到3公里，其中东南部地区是更差一些，像这个京津唐高速23公里处，还有这个京沈高速如林桥一带，现在能见度是在500米到600米。像通州和大兴呢，今天早上7点钟还发布了一个大雾黄色预警信号。如果要前往这个东南部地区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是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呢，这个今天白天呢将是有中度到重度霾，其中呢东南部地区重度霾，所以这样的天气呢，大家也尽量减少一下户外活动。如果出行的话呢，最好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也要戴上口罩啊、帽子、手套，这些采取一些防护措施。另外呢，今天的气温呢也不是很高，平原地区呢是在4度上下，山区呢是在1到3度之间吧。现在这个西北部的延庆的温度还是很低的，基本还都在-7到-8度，所以天气也还是比较冷的。除了采取一些防护措施之外呢，在出行的话呢，也要是注意采取一些保暖措施。主持人， 那包括今天在内，接下来3天啊，都将还在处于红色预警的状态哈。大家比较关心的是，那么接下来这几天天气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趋势？雾霾天气什么时候能够驱散？请张工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由于这个近期呢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风比较小，这个所以说呢，能见度是一直将持续到23号吧，这个低能见度和这个雾霾天气吧。从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呢，咱们原来可能预报是到23号中午以后呢逐渐转好，我看了一下是现在这个最新的资料呢，有可能这个23号中午以后呢可能还要拖一下吧，这个就是说时间稍微更长一些，甚至到23号的晚上这段时间可能都不是很好。这样的话呢，就是特别是22号到23号吧，这个能见度可能是最差的一段时间，所以也请大家注意关注好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这个防范的准备。 也就是说这种污染的严重的情况有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下周3晚间。 有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行，到时候我们也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非常感谢张工给我们做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中度到重度霾，南部重度霾，早晨有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4度。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5摄氏度。 今天傍晚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中度到重度霾，偏南风2到3级，气温2度到-1度。 那么今天白天的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是250到270，空气质量5级，属于重度污染。 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登山。 洗车指数预报预计未来2天的北京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明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老师，他叫阮琪。1992年，阮琪从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毕业，但毕业10多年后，他才开始从事教学工作。不过，他讲课的地点并不是在教室，而是在街头。他教的也不是数理化，而是一个乍听起来有些荒唐的科目。搭讪。阮琪的职业是搭讪培训师，他会做这份工作还得从他在网络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起。 我写过一篇，就是我第一次就是在商场里头搭讪一个女孩的一个心理过程啊。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因为我就是又想过去跟他说话，然后我就很害怕，同时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就是很沮丧，各种的心态都在那半个小时都涌现过，然后我就把这个心理过程详细的描述了一遍，但没想到就这样一篇文章其实特别能够引起那些网上读者的共鸣，就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其实也想认识自己有感觉的那个陌生人，但他们就一直都埋藏在心里吧，所以看到了我的这些故事以后呢，他们就好像一下子找到了一个知音吧。 这之后，网友们在豆瓣上建了一个搭讪学小组，不少人给阮琪写邮件，倾诉自己在人际交往中的困惑。比如有人会问，我想认识那个女孩，我应该怎么办呢？阮琪说，她不算是搭讪狂人，也不是约会大师，但面对这样的提问，她还是忍不住的想，不如做点什么吧。 在2008年的2月份。约好了几个网上的人，然后我们在东方新天地见面了，就当时那一天来了6个人吧，有4个人都是要到了女孩的联系方式，所以呢回去以后呢他们特别兴奋，又把自己的这天的经历呢也写成故事贴在我们那个小组，这样的话呢就是引起了更多人的这种兴趣。 后来阮琪就把这个活动一直坚持办了下来，来参加活动的网友称呼他阮老师，阮老师用心理学的知识给大家分析陌生人之间交往的方式，并且用实际行动教他们怎么跟陌生人搭讪和交流。当然也有人质疑他们搭讪的动机，但阮琪的回应非常坦然。 为了找一个你自己喜欢的人，你去注册，你去相亲，把自己当商品一样摆在货架子上，我觉得这个过程就已经违背了很多人的本性了。那么你的本性应该是当你看到一个顺眼的人有感觉的人的时候，你就想过去跟他说句话而已，并不一定想特别远，那么你就把这第一步先迈出去，不要觉得就是一旦走到大街上，你其实就像进入了另外一种荒漠，你跟所有人都是隔阂的。 搭讪学小组现在已经有4万多名组员，阮琪也欣然接受了老师这个称呼，现在他甚至还写了书，并且把北京的小组活动扩展到了全国。他鼓励那些害羞的人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去结识自己心仪的异性，但是你首先得遵守搭讪的法则。法则一，保持适当的距离。 你勇敢表达自己，但是呢你给对方一个空间，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你不要离人太近，你伸出胳膊来你够不着他，就这个距离其实是最合理的。 法则二，开场白应该怎么说？ 开场白不合适的吧，比如说哎，我好像在哪见过你，或者是哎，你是那个哪个公司的吗，或者哎，你是那个谁谁的朋友吗，这些其实都不是特别合适的跟陌生人说第一句话的方式。 更好的方式应该是 你应该先让别人介绍你自己，介绍你自己是来做什么的，然后呢你再去有分寸的去问别人的信息。 法则三，怎么介绍你自己？ 比如说你直接跟一个人说我是某某某，年方20几，然后做什么什么工作的，那么这个就太像那个婚介网站的那个个人信息了哈。 更好的方式应该是 你可以这么说，你说我今天在这个地方跟那个大学同学聚会，然后呢我正在等他们，然后我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就通过这种方式很自然的带出来你的一些个人信息，然后如果对方有兴趣的话，他可能他会问你，那么这比你自己直接过去把自己的信息和盘托出要感觉就自然的多。 法则四，怎么和陌生人聊天？ 你知道我是个来搭讪的，你也挺友好的，那么我们开始交谈，但是呢我其实紧张，所以呢我会下意识的不敢说我自己，我会问我说你是哪的人呀，你今天为什么会来这儿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那么这些问题都是围绕你呢就会有一种被盘问的感觉，而这不是一个友好的聊天方式。 更好的方式应该是 都说自己，都说陈述句，我可以跟你讲我今天是刚下班然后路过这个地方，那么这时候呢就是我描述的其实是我的状态，我的行为以及我的感受，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更有利于你来在这个过程中了解我。 听到这儿，也许您觉得阮琪说的做的都有点道理，当然您也可能对搭讪这回事儿仍然有不同的立场和看法，不过阮琪也有他坚持的理由。 两个陌生人，我跟你来认识，我们并不一定需要我们是小学同学，并不一定需要我们是邻居，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足够安全可信的社会的话，那么 即使我们没有任何生活交集，我们也可以认识。我觉得最终它其实是降低了这个社会人和人交往的成本。 阮琦并不认为搭讪是轻浮的举动，他总是说，只要你简单、直接、真诚，并且礼貌地对待那个你想认识的人，你们就有可能成为朋友，你的生活也可能会因此而改变。 比如说啊，有的学生说我以前不爱洗澡，那个穿衣服很邋遢，周末的话就喜欢待在家里头看看电视或者打打游戏。那么自从参加这活动以后呢，他那个讲卫生，买一些比较新潮的衣服，然后甚至还上健身房，因为他老想让自己的生活处于一个最好的状态，因为说不定我今天上街就会碰到那个女孩了，我要用一个最好的状态去跟她认识。还有呢，就是他们在自己工作中跟自己的同事啊，甚至是领导啊说话，他们也不像以前那么害羞，那么畏畏缩缩了。 到目前为止，全国参加过搭讪小组活动的人大概有500多名。阮琦说，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后来也确实在生活中通过搭讪找到了恋人，包括他自己。不过，如果女孩知道自己的男友曾经参加过阮老师的搭讪培训课，她会是什么反应呢？ 就是我有一个学员，他把我课程给录下来，课程光盘放在自己的车里头。后来呢，当他找到了女朋友以后，然后他跟他女朋友坐车的时候，他女朋友就把这张光盘塞到 CD 里头了，然后就播放出我的声音，就暴露了吧。但是还挺好，他跟他女朋友后来好好解释了，就是说他其实本来是一个不会跟女孩交往的人，因为参加了这个培训班以后，他最后才认识了他。然后他女朋友后来也说只要你以后别再去搭讪别的女孩就行了。 阮琦把搭讪教学当做他的事业，把搭讪当做一种普通的人际交往方式。也许你认同他的看法，也许你不认同，这都没有关系。在北京这样一个有着千万人口的大城市里，或许你无法预料与他人相识的方式，但是如果能在下一个街角认识一个新朋友，也不是一件坏事吧。 不必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你存在。 哎妈，我们在路上呢。 你这是什么好玩意儿？能听音乐，还能接电话？ 蓝牙音箱呀，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能免费送。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金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好，接下来请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张少云为大家提供一下最新的路况分析。少云你好。 李瑞好，听众朋友好。那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呢为0.8，全市范围内属于畅通级别，五环内的交通指数呢都是在0.5到0.8之间，基本没有拥堵的路段。那么拥堵的路段是在卢沟桥路西向东方向大瓦窑桥到岳各庄南桥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呢，在香河园路西向东方向东直门北大街到三元桥车辆行驶缓慢。最后提示大家，受天津雾大的影响，京哈高速的出京方向目前北京市的白路到香河封闭，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都是正常开通。好，李瑞就是这样。 好，非常感谢少云给我们带来的最新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 又到年底加薪季，双薪问题人人议，京东金融告诉你，吐槽双薪没意义，下载京东金融 APP，尽享红12翻倍季，双倍利息等着你，爽赚双薪倍容易，快下载京东金融 APP。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继续来听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北漂春晚的策划人石文君，他北漂十年，经历过酸甜苦辣，在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却选择了创业。那么他是怎样白手起家打拼事业的呢？一起来听一下北漂十年这个故事，曾在2011年1月首播。 金龟和猪 正在唱歌的是一群家政姐妹，不过这并不是央视的我要上春晚，而是一场属于北漂人的北漂春晚。晚会的策划人石文君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1992年，石文君从山西来到北京，在部队军乐团当指挥。2001年，他转业了。当时32岁的石文君面临来到北京后的第一次人生选择，是回老家还是留下呢？ 后来我发现了，我真正的能施展我人生的这种抱负的天地呢，还是一路要向北，这个首都嘛，对吧？这就是所有北漂人的一个共性，总觉得只有这个天地才能盛得下自己。 留在北京打拼，石文君说这是一件让他觉得非常幸福的事儿。尽管家人对此并不理解，但他还是踌躇满志的开始了他的10年北漂生涯。石文君住在15块钱一晚的地下室里，开始找工作。有一天，他在路边的电线杆上发现了一份好工作。 电线杆上贴着招聘男公关、女公关，男公关月薪2万。我说这是好，挣钱多嘛，我也爱说，我也爱吃苦。我说当个公关去呗，稀里糊涂就坐了车跑到一个好像是个娱乐城啊。一进门那保安拦住，你干嘛的？我说我来应聘的。他说你应聘什么？我说这不是吗？你写着男公关吗？他那个保安那个表情吧，我现在没法形容。当时我还带着我一个战友同样找工作，他说这先生行，你先等等吧。我就纳闷，我在外面坐着，我那个战友吧，因为他1米8，他也下来了，说走吧走吧，这什么公关咱们做不了。我以为那是原来那小品什么能喝酒能签单什么，这都叫公关。第一个工作就弄了一个特大的笑话。 后来招聘中介又先后给他介绍了一些活儿，比如某娱乐公司的总经理、歌厅的音乐总监等等。他怀揣着音乐梦想去了，结果发现都不靠谱。这时一个文化公司找他去当音乐老师，石文君觉着这个挺好的。 是不是要给模特讲的什么音乐、音律、节奏啊？我想了想，这个东西我是专长，那回去备课，也在那个出租屋里边，我是非常用功的，晚上也备课，第二天提着个夹子，也是要给模特去教课。当然那个模特也看不起我，因为我个子低，他们个子高。刚开始那模特我说我的，他们磨指甲的磨指甲，吃瓜子的吃瓜子，我还挺对他们生气。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啊？因为我的部队就是训惯了那些小兵嘛，对他们也绝对是爱护。刚才那模特呢都不理我，但是通过我那个讲解音乐的感觉、乐器的这个什么，让他们的节奏韵律，他说慢慢的都跟我交成了朋友。当我交成朋友，模特也愿意跟我学的时候，哎，反而老板说了，你不必要给他们下这么大功夫，我们仅仅就是挣了他这几千块钱培训费就算了，他们不走的我们下一个学员来不了。那我说算了，那我就到此为止。 找工作本来就不容易，这回还失业了，石文君觉得有些失落。他发现北漂生活和他想象的不一样。 见过社会，但没有跟社会握过手，不知道这手是凉的和热的。我那个时候恰巧就是这样的，对社会的人都是微笑啊，都是那个鲜花盛开的东西，但是你真正要是接触，你才知道这个手是凉的还是热的。 和社会握过了手，石文君决定继续走下去。在他穷困潦倒的时候，战友给他介绍了一个活，帮美容店策划开业庆典。可是完事之后，老板却说钱付不出来了。老板说我楼上有两个仓库，要不你就去住吧。可石文君一脚踏进门就傻眼了。 听说原来是澡堂，叫青花池还是什么，当时咱不知道，一进屋他就先下台阶，哇，进去全是蜘蛛啊，一看拖把、老鼠屎什么都有，整理了一个星期。 他费了很大力气修整了房间的地板、墙壁和门窗，但是坐在这两间空荡荡的房子里又能干点什么呢？ 坐在那里，我就看着天花板，我说这房子挺干净，我这就一个木凳，那怎么办呢？尽量不花钱了，在关键时候你还是想到战友。 战友给了石文军一个旧沙发，接着他自己又装了一个电话，还从旧货市场淘来了一张桌子，这地儿总算能住了。而且没过多久，石文军就发现他还有了很多新邻居。 我发现好像那老板吧，可能欠别人的钱太多，隔三差五总有新邻居搬进来。我发现不到那个一个月，好像都住满了。后来就中午吃饭嘛，就认识了。 有个邻居大姐跟石文军熟了，就说我帮你办一个营业执照吧，这样你谋生也方便。石文军觉得这行，于是就注册了一家文化公司。也是在那段时间，楼里另外一位大姐也主动给石文军提供了一份兼职。大姐说，你来兼职一次，我给你50。石文军答应了，但是他并不知道这工作是要干嘛的。 有一天半夜11点了，他敲我门，我还没睡呢。他说，小石啊，你来帮个忙吧，现在可用上你了。我说怎么了？这样，我这是一个婚介公司，有一个那个老板不来了，跟你年龄差不多。我说那我这也不像话呀，我也不是老板。他没事，看你这气质形象还行，你坐那儿一句不吭，你就光点头就行了。我说这对骗人不好。他没事，他们都是找对象吧，这都是离异的，你就在那站着点头就行了。 纸当然抱不住火了，石文军的这份兼职很快就黄了。 有一次一个女的呢，就敲他那个门呢，就始终没人，就敲我门去了。我也不知道谁，我一拉门，他说哎，怎么王老板你在这里啊？我说这我就在这里啊。他说啊，这不是你那个大姐给介绍，你不是什么什么？哎呀，我说这个咱俩坐下来好好说说。我就把这个情况一五一十一说，他非常理解。 不久之后，开婚介公司的那位大姐搬走了，同时石文军的营业执照也办下来了。虽说北漂只一年，石文军就当起了老板，但是这一穷二白的老板日子一点都不好过。 我首先是起了照以后觉得自己像老板了，那么就去买了一根西服150，买了两条领带30块一条，打上领带就觉得自己是老板了，扮一个老板样。然后干了一个几个月呢，也一点业务也没有，就说这怎么办，这怎么是来业务呀？ 那是2002年的春天，为了给公司拉活，他想到了打广告，但只拉来了一些扎彩带之类的小活。但石文军觉得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份事业，一个人干不行啊，得招个员工去。 我是老到一个楼下一个大字复印店的，有个小女孩，北京的，挺好的。我就问她，哎，你这边老板对你怎么样？她说，不怎么样。我说为什么？她给的钱少。我说给你多少钱？她说给我500。我说你这样，你到我那儿吧，我给你700。她说好啊。她说好，我去你那儿。就过了2天，他真辞职了，就去我那儿了。他一推门，他说啊，你那公司那不可能就这沙发一个桌子吧。我说那个你就是第一个员工，你相信我，我肯定能起来。他说是，那这啥也没有那怎么办？我说你需要什么？他说你看我是搞电脑设计，咱总得有个电脑吧。我说行，下周我就给你买个电脑。 这下石文军着急了，4000-5000块的电脑哪买得起啊？于是他想到了租，他不仅租来了电脑，还租来了打印机，靠这两样东西，他总算把第一个员工招进来了。接着好运气也来了，他接了一单10000元的大生意。可是有一天，合作方的经理突然打电话来说要上门签约，这可把老师给吓坏了。 我说躲是躲不过了，干脆把我那个皮箱里那军装啊都拿出来，嘎嘎就钉到那墙上。我们那个女员工说了，说你经理你订这有什么用呀？我说你不懂，咱这公司这还叫公司吗？对吧？我除了有创意，就这身军装值钱。他也可乐，最后那人一来就下台阶，说是你这什么公司还能下台阶？因为他是个洗澡堂店的。我就实话实说，我说那个经理，你看咱俩年龄也差不多，你也知道我策划那东西是我的沉淀，你也看上了，我这公司刚起，但你那个活儿，我绝对给你能做好。他说不是呀，这好歹我们这个领导人他们都来，你别到时候给跑了或砸了这个活啊。他说这样吧，反正后天就开了，这不是你也没办法了。不行，我住你这儿吧，我盯着你把这活儿给干完。我说你愿意，你看我这是沙发。 石文军最后顺利的把这个活做完了，还赚了10000块钱。 事业有了起色，他又把两个在山西老家的哥哥也叫过来和他一起干。不过那时候他还有一桩心事儿是哥哥们不知道的。 给我干活的人要么打车来的，要么开车来的，我去哪儿呢？还坐公交。我在坐的公交，我就说看到那外面那个打车的，我说哎，哪天我他妈我也是自己打上车啊，这才有效率呢啊。后来呢，我这个随着我这个公司吧，活也多点了，哎，我就开始打车了。开始打车呢，给我做那个服务的那些小公司也好，人家有开着车一来，哇，帮着就停住，特威风啊。我打着车，我说我什么时候我也能开上车。 2003年，石文君迎来了他事业上最大的一个转机。他承接了北京西站的一个五月鲜花活动，并且亲自为活动写了一首歌。对方给了他45000块钱的预付款。然而，石文君拿着这笔钱，却做了一个让人心惊肉跳的决定。 怎么办？买个车去，知道吗？我大哥他们吓一跳，哇，你这咱们这还要过半年的话，马上过年了。我说没事，咱们买车去。找了一个金杯，一路上我那哥两个哥问我呢，三弟啊，这怎么办？咱回去连饭钱都没有，花的一分钱没有了，光加了个油钱。我说你没事，咱们开上车了还没饭吃。 买了车，石文君立马拉着两个哥哥到客户那儿转了一圈，一天之内连续走了5家。两个哥哥见到有客户请吃饭，也有客户给介绍活，这才放心了。 我一直凭着这种乐观的态度，在这种困难面前呢，我愿意让他把困难放小一点，把快乐放大一点，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凭着这股乐观和坚持，石文君的创业之路渐渐走顺了。北漂10年到现在，他也算实现了小康。于是他又开始琢磨着做点什么更有意义的事儿呢。 我对北漂太熟悉了，他们都是抱着梦想，这个主题多好啊，为什么我不做呢？我就张罗开了。 石文君自己掏腰包办的第一届北漂春晚上演了， 来自祖国各地以及世界各地的北漂朋友们， 在各路春晚齐上阵的形势下，北漂春晚独树一帜。但是在北漂春晚的舞台上，戴玉强、金波等名人的出现也引起了很多媒体的质疑。有人说石文君只是拿北漂来炒作，对于这种说法，石文君不以为然。 假如咱们社会没有榜样，那这个东西就是你北漂永远咱就是扛包，永远我们是打工，永远就是蚁族，永远都是蜗居，这个没有人没有理想了，你还觉得有什么意思呀？我们的演艺明星，他们在成为明星之前，他也是住地下室，他也是经过口袋3毛2毛的哈。那么现在人家是明星，并不在说人不经过一个这个艰辛他就直接成为明星，这不对。 北漂需要榜样，老师对此坚信不疑。他又继续操办了第二届北漂春晚，并且早早的就开始公开海选节目，而来应征的北漂都是一些有故事的人。 应征的节目里有一家人，那有一个丈夫都得了癌症了，都不愿意告诉别人，为什么呢？是怕他的雇主把他辞职，那他们就要靠这个工作先支撑啊。夫妻俩在北京打工是为了孩子在这上学。 漂在北京并不容易，在采访临近结束的时候，石文君亮出了北漂春晚的秘密武器，一首倾注了北漂情感的歌，只要你在，希望就在。他和搭档景志新在公司的小房间里动情地唱起了这首歌。 怎么啊？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成功没有标准，就是你自认为的成功，10000也是成功，50000也是成功，5000000也是成功，你看你自我的满足点在哪里？我的成功就是北漂春晚今年又干了，它就是成功。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生处处都要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 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 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好，听完了这个故事，北漂十年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绿色生活好市民板块。 绿色生活好市民人物故事展播。 胡雅丽，女，57岁，家住东城区交道口地区。2001年，胡阿姨当上了公共文明引导员。第二年，他发起组建了胡雅丽学雷锋团队。15年来，无论是三伏天还是三九天，他都带领团队利用业余时间向居民住户宣传倡导绿色出行、绿色公益、绿色环保和健康生活方式。他去过的地方有社区、工地、学校、单位、部队、交通枢纽、旅游商业区等。做过的主题活动有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绿色出行、文明交通从我做起、垃圾减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文明行车、人人遵守交通规则、清洁空气、蓝天行动主题志愿服务系列活动等等。胡阿姨他们干的活有清除小广告、捡拾烟头、废弃物、清理宠物粪便、清扫绿化带和街头花园、擦宣传栏、电话亭、垃圾桶、自行车架、广告牌、健身器材，到交通路口疏导交通，到游人密集的南锣鼓巷宣传生态文明绿色生活理念，开展垃圾分类、义务指路、维护交通秩序等等。多年来，胡阿姨已带动了6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到环保志愿活动当中。她还参加了北京市宣讲团，先后到过16个区县，开展了80多场绿色文明主题巡回宣讲活动。以上这一项项工作，就是胡雅丽阿姨和她的团队15年来的积累，听起来让人肃然起敬。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今天互动环节的答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京津冀互通卡将在下周几开始启用呢？答案就是下周五。恭喜手机153尾号9828的这位听众，您获得了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稍后我们的编辑会与您取得联系。 到这里，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燕妮、康里坡，主持人李瑞、美哲，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欢迎您收听由腾欢和郑磊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我们再来一起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我明天再会。 再会。 我空虚的双臂，你让我包围我有过的一切。 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6515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